第四十集，拯救世界的兽人。马法里奥没有看到布洛克斯跳下去，现在他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他得到了恶魔之魂，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任务有多艰巨。马法里奥希望是其他人拿到恶魔之魂，尤其是克拉苏斯，但他们严重低估了恶魔之魂的防护魔法，死亡之翼的突然闯入将一切都搅乱了。现在这副重担完全落在了他的肩头，他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就在这时，他感觉泰兰德回到了自己的心里，他凭借直觉延伸出去，立刻惊恐地意识到泰兰德正处在危险之中。 泰兰德，你怎么样？ 马法里奥，这里到处都是恶魔，伊利丹和我相信马诺洛斯要抓住我们，再监督我们找到你。 哥哥，伊利丹，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和恶魔作战。 是的，恶魔的尸体在我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但他们好像杀不完。 你们能逃走吗？ 我们被包围了，马诺洛斯肯定着急地等待着我使用法术，那样他就能立刻改变传送法术的路径，将我们掳进他的怀抱。 我马上就来，我来帮你。 但心中虽然这样说着，马法里奥却很清楚自己无法离开永恒之境，他必须毁掉传送门，即使这意味着他只能选择牺牲他的弟弟和泰兰德。马法里奥哀伤地祈祷着能够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回到燃烧军团到来之前的时光中。在那些日子里，他和弟弟并肩战斗，他们都很年轻，能够克服所有障碍，因为他们齐心协力，如同一人。那样的日子还能再有吗？他绝望地想到，我还能够和伊利丹站在一起，一同战胜邪恶吗？突然，马法里奥注意到恶魔之魂正在闪光，一种怪异的失神感觉击中了他，片刻间他的双眼失去了聚焦。马法里奥呻吟一声，摇摇头，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新艾萨利，正站在伊利丹的身边。泰兰德惊呼一声，也看到了马法里奥，他向马法里奥伸出手，但他的手却穿过了马法里奥。但是当伊利丹向自己的哥哥伸出手的时候，碰到了真实的皮肉，伊利丹打了个冷战，吃了一惊。马法里奥眨了眨眼，再一次回到了永恒之境天空中的龙背上，只是这一次伊利丹也来到了他身边。伊利丹从丝巾后面盯着哥哥，表情中充满了怀疑和难以掩饰的敬畏。 哥哥，你做了什么？ 我只许了个愿望，希望和你再次站在一起，一起战胜邪恶。看来是恶魔之魂满足了我的愿望。 恶魔之魂？ 没时间解释了，伊利丹，我的弟弟站到我身边来，和我一起在这里永恒之井的上空，还有这里新艾萨利，我们也在一起。 在这座浓雾弥漫的城市里，这对兄弟肩并肩地站在如同潮水一般冲杀过来的恶魔面前。伊利丹用黑色能量制造出许多一码长的利剑，瞬间便杀死了数十个恶魔。马法里奥引导自然能量形成风暴，从这场风暴中洒落的雨滴融化了恶魔的铠甲，穿透了他们的皮肉。泰兰德也和他们在一起，他从月神那里召唤来纯粹的光明，让靠近他们的恶魔失明，甚至是被烧毁。与此同时，马法里奥和伊利丹又跨骑在伊斯拉的背上，一同与稳固传送门的法术作战。他们不明白萨格拉斯为什么还没有走出来，但他们没有时间对此多做猜想。但即便是拥有恶魔之魂，他们仍然无法取得胜利。天空中已经布满了末日兽卫，这些恶魔一心想要杀死那些阻挠他们军盟的敌人。克拉苏斯、罗宁和巨龙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能杀死数十个恶魔，但数量显然没有丝毫减少。马法里奥看不见布洛克斯的影子，但他现在并不关心这个兽人在哪里。伊瑟拉击退了一次又一次敌人的进攻，但马法里奥明白翡翠女王不可能永远保护他们， 只是尽管他和伊利丹都在尝试使用恶魔之魂对抗传送门，却一直都没能取得成功。就在这时，玛法里奥突然明白了，他看着弟弟在丝巾后面凹陷的眼窝， 我们全都做错了，我们只是在用这只碟子强化我们的法术。 当然要这么做，否则又该怎么用它？ 恶魔之魂仍然是这个法术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从原碟中汲取力量，而是应该将力量传给他。我们应该通过这只原碟释放法术，而不是像使用剑或斧头一样使用它。 听完玛法里奥的话，伊利丹张口想要争辩，却又立刻闭住了嘴。他明白了哥哥的道理，兄弟两人的位置不停地在心爱萨利和永恒之境上空切换，时空一直在变换，但兄弟两人依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玛法里奥的眼前再一次出现了心爱萨利，他马上就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恶魔中间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正带着凶狠的意图冲向两兄弟和泰兰德所在的地方。那是一种让他感到熟悉的污浊和恶臭，是一群萨特。他们已经做好了施法准备，并发出一阵阵疯狂的笑声，其中有一些甚至还发出了真正的羊叫声。但就在这些怪物向三个人扑过来的时候，玛法里奥再一次骑到了伊斯拉背上。这种持续的位置变换让他感到心烦意乱，而且他感到自己和弟弟的这种换位效果很快就会终止了。 伊利丹，准备好，和我一起，我们要上了。 此刻伊利丹全然不在乎杀过来的末日守卫，毫不犹豫地和哥哥建立起意识连结，兄弟两人的心神几乎完全融为一体。玛法里奥赶到了弟弟那个要成为卡利姆多英雄的鲁莽计划，并且在眨眼间就知道了那些曾经差点成功诱惑他将恶魔之魂占为己有的邪恶力量是如何利用了伊利丹的傲慢，然后将他们的法术加入到恶魔之魂的法术序列中去的真相。此刻玛法里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定，如果他们要摧毁传送门，就必须使用恶魔之魂。 伊利丹，准备好！ 玛法里奥向卡利姆多的本源能量发出召唤，正是这样的力量，之前帮助他驱逐了狠毒的瓦罗森，现在他必须请求他们做出更大的牺牲。他召唤卡利姆多，要求自己的家园再一次将力量交给他。他感觉伊利丹也在全力从永恒之境中汲取能量。片刻之后，两兄弟将两股力量凝聚在一起，让他们合为一体，再将这股最终的能量注入到恶魔之魂中。玛法里奥和伊利丹全都在剧烈地抽搐着，他们的魔法全都融入到了恶魔之魂里。玛法里奥在下个瞬间回到了心爱萨利，一名萨特正在扑向泰兰德，他奋不顾身地用一片锯齿状树叶变成的利剑砍向那个长角怪物，萨特的脑袋滚了出去。刹那间，玛法里奥又回到了永恒之井上方，他咬紧牙关，迫使自己的感知重新进入恶魔之魂。他和伊利丹变成了原碟的一部分，他们就是恶魔之魂。 来啊，来啊！ 无穷无尽的恶魔大军向着布洛克斯奔涌而来，布洛克斯将又一个恶魔的断肢踢到一旁，他站在一堆死尸上面，这全都是他的战绩。老兽人的身上也到处都在流淌着自己的血，但一股他很久都不曾感觉到的力量充满了这位老兽人的身体，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怒火包围了这位孤身奋战的勇士。燃烧军团的世界中只有疯狂，这里看不到地面和天空，只有无穷无尽的色彩排成数不清的狂乱漩涡，混乱的能量到处奔腾。如果布洛克斯不是马上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怀疑自己一定会马上变成一个疯子。在他身后，邪恶的传送门看上去就像是一张会将一切吞噬的大嘴。布洛克斯原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成群的恶魔所压倒， 但他不仅活到了现在，而且没有让一个恶魔靠近传送门。他能够坚持多久呢？这名年迈的兽人战士不知道答案。他希望自己一直坚持到传送门关闭。神木战斧让他拥有了强大的优势，布洛克斯还在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但如果他的力量耗尽，这件武器也就不会有用了。右侧的一道黑影吸引了老兽人的注意力，布洛克斯凭借直觉冲过去迎上他，他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狠狠击中，与之相比，之前和他对阵的恶魔简直不值一提。布洛克斯的肩膀裂开了，他感到有几根肋骨插进了他的内脏里，强烈的刺痛传遍了全身。他竭力要站起来，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又连续遭受了狠毒的打击。他的双腿被压碎，下巴右侧断裂。布洛克斯尝到了自己的血，这种味道对他来说并不熟悉。他的一只眼睛已经无法睁开，现在布洛克斯能做的只有呼吸了，但他还能动的一只手仍然紧紧握住战斧。他强压下身体的一切痛苦，挥起战斧，希望能够砍中攻击他的敌人。他感到斧刃击中了什么，布洛克斯的心中立刻萌生出了希望，但随后响起的尖叫声让身受重伤的老兽人知道，他只是砍到了一头急不可耐要来吃掉他的地狱犬。突然，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老兽人，布洛克斯的脑海中响起了沉雷一般的话语： 真可惜呀，这样的屠杀能力被浪费了，真是可惜。 布洛克斯绷紧全身的肌肉，怒吼一声站起身，大斧再次挥出。这一次，他知道自己砍中的不再只是区区一头地狱犬了。一阵怒不可遏的吼声回荡在这个世界里，让受伤的布洛克斯彻底失去了听觉。透过唯一还能睁开的眼睛，布洛克斯看见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长角恶魔，身上披挂着熔铸的黑色战甲，浓密的毛发和胡须就像是狂乱燃烧的烈焰。布洛克斯不太能分辨出这个巨人的五官，但不知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巨人的相貌极为完美，同时又无比恐怖。就在这时，萨格拉斯抬起手臂，布洛克斯看到那只手里握着一柄令人胆寒的长剑，只是剑的上半截剑刃断掉了，剩下的半截剑身的前端如同锯齿一般，但显然还有足以杀戮任何生灵的强大力量。布洛克斯张开獠牙残断的嘴，发出最后的怒吼，接着锯齿状的剑锋刺穿了老兽人的身体，截断了他的脊骨。布洛克斯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眼睛里的光芒熄灭了，战斧从无力的手指间滑落下去。布洛克斯叹息了一声，终于加入到了他昔日的战友之中。